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八集。这两天没有任务，林妙妙乐得轻松自在，早起晨跑，早早睡觉，过得比之前的任何一年还要规律。这一日，在细微的晨光里，林妙妙遇上了早归的木生。清晨的雾气沾染了她黑亮的发梢，化作朦胧的湿气。少年的发尾摇摇晃晃，背上轻巧地背了个竹筐，笑盈盈地绕到她面前。 林小姐， 哎， 林妙妙气喘吁吁地停下来，待看清来人，吸了一大口冷气入肺腑。他的眼眸在迷蒙的雾气中显得润泽，清水洗过的琉璃一般，倒映着微光，立在那里像是破除黑夜而来的一抹晨曦。 林小姐，这是…… 他似笑非笑的目光从他脸上下移，落在了他画着红色大花的新绸裤上。 哦，我晨跑。 他面不改色地回答，有些紧张地一口气背出了解释了无数遍的词儿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我吸收天地精华。 妙妙一下子结舌。黑莲花笑了，黑莲花竟然笑了。他不知所措，满脑子只剩下了这一行弹幕刷屏。木生微微抬起笑弯了的眼睛，认真地盯着他热得红扑扑的脸。林小姐又不是朵灵芝，吸收得了天地精华吗？木生一笑便是妖花绽放，眼尾、嘴角、脸颊都在张扬着美丽，还是一种由衷愉悦和快活的积极正面的魅力。林妙妙尴尬地解释， 总有好处的，至少下次遇见妖怪我能跑得快些。 提起妖怪，木生眸中神色瞬间冷淡了几分，但他面上仍然笑意盈盈。说起妖怪倒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阿姐遇险的那一次，柳福一用通讯符联络我。他看着林妙妙的脸笑道，那张通讯符怎么会在林小姐手上呢？林妙妙心里咯噔一下，就知道黑莲花不会白找她搭讪，她势必有备而来，有话要套。 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是我让她联络你的呀。 哦，木生微微垂眸，你怎么知道阿姐会有危险？林妙妙看着她的眼睛，心里直打颤，仍然一鼓作气地说了出来。 我不知道木瑶会有危险，只是你们将一个有伤的女孩子一个人留在屋里，那完全是给人可乘之机啊。 她的语调低下去，最后变成了不好意思的嘟囔。 我觉得不放心，让她去看看，她又不去，只好让她叫你。 木生神色稍有缓和，妙妙甚至在他眼中看出了一丝奇异的期待。阿姐不是普通的女孩子，她可是穆家的捉妖人。林妙妙不赞同地打断， 那又怎么样？就算她再厉害，受了伤也一样需要人保护。 这话一出，她瞬间后悔起来。这语气对于一向唯唯诺诺的凌鱼来说，是不是太强硬了些？左等右等，没等到系统提示，他只好观察木生的脸色。见他闻言微微出神，长睫一动不动，脸上竟然显出了几分堪称温情的意味。妙妙对他的感情变幻一无所知，只觉得不敢相信，盘问就这样结束了？黑莲花真是喜怒无常。逐渐亮起的日光中，木生的视线再度集中在妙妙腿上一朵朵火红的大花上，花心还是耀眼的黄色，是市井妇人最喜欢的式样， 热闹鲜艳，却看见他炫耀似的踢了踢腿，那可笑又艳俗的花就跟着乱颤，裤脚掀起来，若隐若现露出了他雪白的脚踝。女孩神色兴冲冲的， 那我爹爹选的料子好看不？ 在木生和柳福一的悉心照料下，木瑶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。在他可以下床走动之后，守株待兔的郡守立即张罗设宴款待这些一心为民除害的术士。 哎呀，柳公子、穆小姐、穆公子，小人代太守郡百姓感谢你们呀。 郡守举杯相敬，发自肺腑地蹦出了泪花。他对这些捉妖人的感激是真挚的，从前他对怪力乱神不屑一顾，一只妖怪杀的人比太仓郡一年杀人犯杀掉的加起来还要多，差点让这些邪乎事儿害得他丢掉了乌纱帽。桌上是美酒佳肴，郡守府奢华，连酒杯都是官窑里出的白瓷鸡缸，酒倒进去发出奏乐般清脆的响声。柳福一白衣胜雪，姿态优雅地与郡守微微相碰，杯口相当谦逊地低了一截，语气平和。捉妖人以斩妖除魔为道，不敢鞠躬。他的神色谦和，气质却是不卑不亢，若即若离。喝了酒之后，又不动声色地拿走了木瑶手里那一杯。瑶儿伤刚好，不宜饮酒，我替他喝了。木瑶一怔，没有言语，脸颊绯红。妙妙察觉木生从头到尾都不高兴，他当然不高兴啊，这次遇险男女主角的感情更进一步，已经到了对视一眼都要相视一笑的程度，木瑶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人了。妙妙亲眼看见木生娴熟地拆掉了鸡腿上的骨头，将鸡肉放进了木瑶的碗里，习惯性地向上抬眼看人，睫毛又长又密。 阿姐，这道盐酥鸡做得不错，你快尝尝。 木瑶对弟弟露出个笑，小心地尝了一口，便将剩余的转头给了柳福一，眼神里满满的全是狡黠的甜蜜。 尝尝。 木瑶生了一双漂亮的眼睛，眼角下有一颗小小的泪痣，是个妩媚动人的美人儿。他平日里总是脸上淡淡的，没有多余的表情，于是这双漂亮的眼睛就显得清冷高傲。此刻难得露出了小女儿家的情态，苍白的面颊上浮现红晕，可怜可爱。福一心神一动，与他带着笑意的目光相接，也不自知地笑了起来，接过去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。 嗯，真的不错哎。 木瑶端着碗，不动声色地低头微勾唇角，如春光明媚。二人旁若无人的秀恩爱，让一众丫鬟都看直了眼睛，木头人似的望着，脸上纷纷露出了呆呆的笑容。木生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他默不作声地为木瑶添茶，手有些发抖。胖子郡守察言观色，见到饭桌上突然尴尬，笑着打破了寂静。 哎呀，小公子喜欢这道鸡，哎，实在是本府的荣幸啊，来，多吃些，多吃些。 说着还为木生亲热地夹了一只鸡翅膀。木生僵硬了一秒，立即礼貌地道了谢，维持着他在姐姐面前乖巧听话的形象。只是他碰都不碰那只鸡翅，只优雅地吃那露出来的半截米饭。到了最后，鸡翅故意高高地堆在碗边上，剩余的一半已经见了底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